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去听到了木卫的歌声哈，这是一首爱情。爱情在这首歌当中，木卫首次也是尝试到了闽南语的歌词，没有激情洒狗血的歌词与旋律，却让听到这首歌的人不断的感动和落泪。孟蔚的情歌呢很动人，或许是因为他总是使出了他实力派演员的功力，去诠释每一句动人的歌词，每一个柔情的音符吧。好像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孟蔚的这种声音，感觉他的声音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他的歌声能够让人静下心来静静地听他去诉说去吟唱。爱情总是映衬了一句古话，大概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爱他时他未必正爱你，因为爱情中付出和获得这样不同步也不对等的关系，让爱情这种东西在男女的关系中从古至今都没完没了。好了，说了这么多煽情的鸡汤话哈，我们来听一个都市女人林忆莲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期待你的出现。 这首歌并不陌生了，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也算得上是林忆莲第一张国语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唱遍了两岸三地，令林忆莲呢也是成为了90年代初首位横跨中国、香港、台湾的天后级的歌手了。除了主打歌这样流行风格的音乐外，还有西洋风味和带了一点旧上海风味的歌曲哈。林忆莲的本身呢就是属于上海人，旧上海女性的形象就在她的歌声当中一下子构画了出来。这一趴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请出张韶涵给我们带来《隐形的翅膀》。 平安车险4008600，一个电话通通搞定， 报价超精准，零误差， 支付超安全，零担忧， 赔付超简单，零烦恼。 我是胡歌，4008600，好车险选平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呢，稍后又和各位来相见了。不知道你今天是否还依然的留守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一趴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看一下各位有想要推荐到的歌声。我们今天呢也是挑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这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引一位新朋友吧，因为我好像看资料显示他好像第一次是来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呢就立马来给小辉留言了哈。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小辉你好，我是第一次来听的音乐导航，不知道以前会有这档节目，自从听了之后我就爱上了这档节目。自从听到说会在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不知道今天我留的脸你能否看到。他想听一首来自于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送给你，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百强，给我们带来这首《偏偏喜欢你》。 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